第121集，10月份最后两周过得很快，规律的忙碌中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11月来临之时，周路辞职了。周路辞职一点提前消息都没有，赵斌和谢晓东完全没看出来他已经在办离职手续。事情还是周主任来通知的，他一个人默默办完手续就走了。他走的时候甚至连去哪里都没说，也没有请老同事们吃顿饭。也许他对这个医院还有这个科室的失望太大，这里共事过的所有人他都不想再联系。清北院区急诊科住院总的事情落到谢晓东一个人身上，谢晓东也说当不下来，周主任不再征询意见，直接点了赵斌顶上来执行之前他给周路提的那个轮替方案，指定不管什么方式赵斌第一轮。赵斌想要反驳，周主任让谢晓东先离开，单独跟赵斌谈话。 上个月医院会议， 他盯着赵斌说， 说医学院学校里面有学生查到 HIV 阳性，这个学生和临床医生有过交往。医院会议没有提是谁，但是要求科室自己自检。高风险的医生要求每个月给科室提交输血前五项的检查报告。 输血前五项检查包括甲肝、乙肝、丙肝、梅毒、艾滋筛查，都是体液及血液传染病的检查。赵斌没有忍住，冲口就吼道， 我虽然是同性恋，又不是出去乱搞的人，每个月查一次过分了吗？ 周主任冷着脸说， 你小点声，这种事儿你还想吼的整个科室都知道，科室里面没有把你视为高风险人群报给医院，已经很注重你的个人隐私了。我也说过，我是没有什么偏见，你只要工作做好了，没给我闹出大的生活作风问题，我都当你是正常人。 我就是正常人。 赵斌压着嗓子打断他，周主任不在意地挥挥手， 好好好，我就是告诉你，我和科室给你挡了很多事儿，还包括你这次打官司的病人，我希望你也要多为科室考虑。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赵斌没有办法不低头服从安排。他和谢晓东暂定一人一个月，赵斌先值11月。少了一个周路，急诊科的排班又密集了，巨大的工作压力把法院的事情生生压出了脑海。正式判决还要等一段时间才出来，而且第二次出庭，医院说不用他们再去。进入忙碌之中，他连想起官司的时间都没有，晚上太累，做梦的次数渐渐减少，失眠自行缓解了。整个11月，赵斌只有周六晚上回去一次，周天下午回来。罗明瑶不巧11月遇到两个周末班，见面一次都成了来之不易，两个人更为珍惜。罗明瑶周末值班，都还见缝插针的头天晚上和赵斌一起出去看了场电影。虽然看的是某国外火爆科幻片，但赵斌又一次意料之中的在电影院睡着。醒来时候正是电影高潮部分，满屏幕特效乱飞，机器轰鸣。罗明瑶看得津津有味，还不知道他已经醒了。赵斌也不打扰他看电影的兴致，他在电影院黑暗里尽情地欣赏他专注的侧脸。过了一会儿，电影热闹过得差不多了，罗明瑶回头来看赵斌情况，才发现人已经醒了，回头笑了笑。赵斌伸出手，在黑暗中紧紧握住他的手，两个人十指相扣，手指相互摩挲。从电影院出来，罗明瑶忍不住问他， 你刚才看什么呢？我总觉得你没有认真的看电影。 赵斌笑着说， 认真看了，不过没有看电影，认真看你了。 罗明瑶脸发红，有点不好意思， 浪费电影票。 说完转头不敢看他。赵斌还追着人说， 我发现你看电影看得很专注，写文章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过。 罗明瑶虽然被他损了，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已经10点过了，两个人却舍不得回去。散场后的电影院外面，街道冷冷清清，深秋的马路两边昏暗的路灯照映着两边金黄的银杏，气温不到10摄氏度，夜里还有点冷。两个人默契地在无人的街道上手拉着手慢慢走着，贴在一起的手掌温暖而干燥。 他们都希望这一天再晚一点结束。 新内科怎么样了？熟悉了吗？ 好多了，比以前要顺一些了。虽然夜班还是忙得很，但是没有以前那么不知所措的样子了。 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揽着。 赵斌捏了捏他的手。 病人情况复杂的，病情比较紧急的，要多请示老总，请示上级。 嗯，我知道的，我胆子很小的。 赵斌忍不住笑了一声。 是，胆子小，氧气面罩都拿不稳。 又说起几年前自己当实习生时候的糗事，罗明瑶没好气地撞了他一下，赵斌没稳住，一个踉跄撞到了树上，兜头掉下来几片叶子在脑袋上。罗明瑶愣了愣，随即笑了起来。赵斌把头上的叶子拿下来，看他笑得嚣张，全然没有了以前看着自己时候的局促，忍不住一把抱住他，报复一般狠狠咬住了他的唇。罗明瑶在亲吻的间隙里艰难地发出抗议。 赵老师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不许留下印子。 十一月飞快地溜走，只过去两个周末，满树黄金一般的银杏就掉光了叶子，只剩空荡荡的笔直枝干。十二月份，一个寒潮过去， C 市全面进入冬季。赵斌下了老总，轮替上老总班，没有休假时间。下了老总以后，他又继续回到正常急诊排班。生活的区别只是每周回家的次数增加，每天的忙碌并没有太大变化。气温的变化给急诊科送来大批呼吸道症状病人，每天急诊科门口都是此起彼伏的咳嗽声。医院下了规定，流感季节要求所有门急诊医生严格戴好口罩和帽子，注意个人防护，这些都是急诊科医生常规了，赵斌没有特别在意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常规的接诊病人。 发烧有三天多了，一开始就觉得人没什么精神，头昏昏沉沉，轻微有点咳嗽，我觉得就是感冒，没管他。忍了两天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给单位请了假回家休息一下，结果今天休息了起来，觉得全身都发烫，在家里测了几次体温，最高一次有39度多、啊、然后还有咳嗽。 有痰吗？ 赵斌一边打病历一边问。 有痰，痰还有点多。 病人说着就一阵咳嗽，赵斌听到他咳嗽声里面的确有明显的痰鸣，便继续问道。 痰听起来还是挺多的，而且感觉痰的位置还挺深，好不好咳？什么颜色？ 病人皱着眉摇头。 就是不好咳，像这样使劲咳也咳不出来，就像粘在里面了一样，喉咙都咳疼了，有时候咳出来一点点，是那种黄绿黄绿的痰。 赵斌记下来又问。 其他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有没有觉得胸闷气急？ 这些症状倒没有，就是咳，咳得厉害，晚上都要咳得醒过来。 赵斌补充问了一句。 家里其他人有类似的症状吗？ 这是要排除流感。 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家里有小孩子，我特别注意的，回家都戴了口罩，就怕把孩子染上了。家里帮带孩子的老年人，我老公也都好好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糟了。 赵斌问的差不多了，让病人到检查床上躺下，拉上塑料帘子，给他进行肺部听诊。左肺下部听到少许失落音，赵斌基本上肯定病人是个肺炎。他向病人解释病情。 初步考虑是肺炎，肺炎的话要拍 CT 来看。 病人显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，哦了一声，急切地问道。 医生，可不可以给我查个流感？我怕真的是流感，回家传染给孩子。